那么五心烦热呢，在中医上它是属于阴虚。在阴阳论当中，血为阴。 嗯， 那么实际上五心烦热呀，就是血虚造成的。 哦， 那么有这些情况的，就说明你呀气血亏虚的很厉害。 嗯， 那夏季要是气血亏虚，还容易导致咱们失眠。 失眠也跟气血亏虚有关？ 那当然了，《黄帝内经》里头就说了，血气衰，肌肉不滑，容胃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 嗯， 这话就是说，气血亏虚的人，他一定是睡不好觉的。所以你再看看那些经常失眠的人，他的气色就不好，他的脸色就不好看。这个呢，就是因为气血亏虚。 嗯， 气血亏虚导致的失眠这个病啊，它很有特点。 有特点？ 对呀。 哦， 我说给你听，这第一个啊，他入睡困难。 嗯， 像很多朋友一到夏天这个晚上，他躺在床上心烦意乱，人定不下来，他入睡特别困难啊，就跟那烙饼一样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像我们正常人啊，你躺在枕头上，咱也不能说这脑袋一挨枕头你就立马睡着。那最起码的，正常的人躺在枕头上啊，五分钟，最多呢不超过20分钟，这个人呢就睡着了。 嗯， 可是咱们有一些朋友呢，他躺在枕头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说这躺在床上啊，老是看时间，哟，怎么10点钟了？哎呦，怎么12点了？哎呀，我12点还没睡着呢，啊，躺在床上一个劲儿的琢磨事儿，再不睡就天亮了。所以像这类朋友，他每一天的入睡都是特别困难。 嗯， 你看人家睡觉7-8分钟。着了啊，他自个儿睡觉没个2小时他睡不着。 哦， 好不容易睡着了吧，但他对声音呢又特别的敏感。哎，你要是开着窗户睡觉，吹着风啊，好像没有太大事儿。但是呢，一旦一有人稍微说一句话，或者有点什么东西碰着了，刮着了，这个东西他发出一定的声音了，哎，他就心烦，他就烦得受不了， 嗯， 他就对这种声音特别的敏感啊，特别的烦。一听见声音，哎呀，这心里就翻个个在那儿折腾得慌啊。你看前年吧，哦，应该是那个去年了，有一位老同志非常有意思，他要跟老伴儿离婚。 为什么呀？ 我跟你说呀，过了30-40年了，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伴儿， 嗯， 为什么离婚？因为失眠闹的。 失眠闹离婚呢？ 啊，对对对，你看以前老伴儿吧，打呼噜睡觉，他自个儿不理会， 嗯， 你打你的，我睡我的， 不耽误， 不耽误。可是最近他自个儿得了失眠这个病了，老伴儿那儿一有点动静，他就睡不着， 嗯， 最后没办法，就不跟他一个屋了。哎，不跟他一个屋了，他还是能听见老伴儿的打呼噜声。 嗯， 睡不着，心烦。其实呢，这个就是气血亏虚导致的失眠，而且呢，他入睡也特别困难。 那这是气血亏虚失眠的这个第一个特点啊， 嗯， 入睡困难。还有其他的吗？ 有啊。 嗯， 这第二个，睡眠的质量差。 哦， 你像这个气血亏虚失眠的病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 嗯 啊，他不知道，反正迷迷糊糊的啊，起床之后什么感觉呢？头晕脑胀， 这一宿觉白睡了。 对呀，你有的时候你听到有些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睡觉总做梦，啊，做那个噩梦， 嗯， 啊，你说你要是偶尔做一天的梦啊，昨晚上做梦了没睡好，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偶尔嘛，对不对？ 嗯， 跟这个疾病它不挨边儿。那你要是天天睡觉，你天天的跟那儿做那个吓人吓得要命的这个噩梦，啊，哎，每天呢梦着，哎呦，今儿个被狗咬了啊，狗追着我；明天 我掉到悬崖下边去了，你说这样正常吗？ 嗯， 这肯定就不正常。所以像这样的朋友一定是心律不齐的。 哦， 换句话说，他呀离心脏病不远了。 嗯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啊，总是做噩梦，睡眠质量差。 嗯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较轻啊，容易被惊醒。老百姓总是说我这个人较轻啊。什么叫较轻呢？别人家开门关门的那个声音扑棱一下他就醒了啊，自个儿吓一跳。 嗯， 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天啊，到夏天的时候，你看基本上大伙都睡得比较晚，有人呢还喜欢跟外头乘个凉什么的啊，有的那个小区里啊回来一个车啊，也不知怎么的一摁喇叭，好家伙他又吓一跳。有的时候年轻人在小区里喊两嗓子又能把他给吓够呛。本来躺着啊基本上快睡着了，一听到动静声音吓醒了，出一身汗，再也睡不着了。 嗯 啊，就特别的较轻。那么这个三点就是夏季气血亏虚导致失眠的特点啊。而且呢在夏季，因为咱们气血亏虚出现失眠的人呢，他还往往伴随着头疼、心烦、口干、口苦、吃不下饭这些现象。 嗯， 那大伙儿都想想，你想这个觉要睡不好，你吃你再吃不下去，一个夏天下来这人就废了。 嗯 啊，这些呢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引起的失眠。这个问题必须要重视。 没错 啊，其实我深切的知道，可以说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失眠的啊，有这个症状的朋友，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浑身难受，人的反应也迟钝了，脑袋也经常疼，自己呢还经常感觉到焦虑，一天天的烦，烦的受不了了。有的时候你问他啊，像来一个病人到我这儿，我就问他你烦什么呀，我不知道啊，他说不知道，他就感觉到心里闹腾。 嗯， 而且他会告诉我，他说徐主任啊，我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我的脾气渐长，越来越暴躁，跟谁都不想说话啊，别人说话他也以为别人是在讽刺他啊，心思特别的多，负面的思想特别的多。当然这些都不是失眠的人故意这样的，但是这个是疾病本身带来的，这一点我一定要强调。那这些个问题如果说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这个失眠还会引发植物神经紊乱。 嗯， 那到这会儿人的免疫力它就会下降，那接下来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疾病，那再往下容易出现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糖尿病、皮肤干燥、整个人的内分泌失调，这些个病症呢都是失眠导致的病。所以这个失眠轻则让咱们遭罪，重则呢还会引起更多的病。 嗯 啊， 所以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 所以我今天讲夏季出现失眠， 嗯， 大家一定要尽早的治疗。那么我讲到的一通一贯疗法，它就是非常适合夏季来治疗失眠的这个方法。 嗯， 那一通用什么呢？啊，可以用外开三脉的功法，或者呢，是我即将为大伙儿推出的一个非常简单效果也非常好的外开三脉的一个产品。 哦， 但是呢这个呢大伙儿得等啊。 嗯， 这一通就是不管用什么方式，你要把气血经三大通道给它疏通。而且呢在夏天人的这个腠理毛孔它是打开的，那么瘀和毒也很容易排出。 嗯， 那你通过一贯就是往里头 补气血。那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分四季取药引。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懂中医的人都知道，这药引药引是什么呢？就是药的引路者呀。 嗯， 咱们人体的内部像个什么呢？我跟大伙说，它像一个大迷宫啊。你这个药吃进去了，这药在里头特别容易迷路，不知道要去哪儿。而这个药引子呢，就能负责把药效引到我们人体需要的地儿。像明代的名医、清代的名医、近代的名医，还有呢现代的名医等等，那他们都是善用药引的各种高手。因此呢，他们的方子开出去往往能够手到病除。 嗯， 这山泉水能引气血入皮肤腠理，三焦还有心肾，那半天河呢能引气血入脑肺肝胆，那草甘露呢可以引气血入鼻耳目等等关窍，以及呢肠脾胃，腊月雪呢能引气血入四肢关节骨骼筋腱。也就是说，就这四个药引子各司其职，调动咱们的气血灌注全身。所以啊，很多服用过气血双补方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个之前一体多病的啊，在用过以后都感觉到特别的惊喜。 嗯， 说没有想到自己身上那么多种病，哎，就在一种药物的治疗下都得到了改善，而且整个人的状态都年轻了。 哦， 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再也不是之前那副病殃殃的样子了。 嗯， 那我们说，也正是因为药引子，一代又一代的中医药人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就说这个腊月雪吧。 嗯， 这个腊月雪它是阴极之物。我相信啊，咱们听众朋友见过那个太极图。 嗯， 啊，阴极阳生，这个阴最大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阳的出现啊。天哪，黑黑黑，黎明前不是黑暗吗？黑暗过了不就太阳出来了吗？ 嗯， 所以阴最大的时候它就意味着阳的出现，所以腊月雪它能化热能散寒。 哦， 那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咱们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哎，一个劲儿的想喝水啊，喝完了还口渴，身体呢很难受，怕热，尤其是出现这个五心烦热的现象啊，那手脚心呐、心口窝呀都热得难受，就感觉到啊发热发烫，这种热它就让咱们烦躁不安，让咱们睡不好觉。 嗯，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血虚导致的阴虚火旺。 哦， 这个在中医上叫什么呢？叫热邪内伏啊，潜伏在里头了。它是气血极度亏虚，无法滋生阴液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咱们就应该补气血去热邪，用上不老乾坤丹，这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感觉手脚心热啊，心口热，像这类朋友，您用上气血双补方，你就会感觉，哎呦，手脚心没那么个火烧火燎了。 嗯， 啊，不管这个天怎么个热，反正你的心口窝它就是很舒服，你也不是一阵阵的出虚汗了，你也不烦躁了啊，你口干口苦的现象也不知道哪一天它就没了。 哦，通过补充了气血，这样呢，我们阴虚火旺的现象也就没有了。 是啊， 嗯， 所以很多这个不知道多少年失眠的患者啊，通过补气补血呀， 嗯， 都见到了显著的效果。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女同志啊， 71岁。 嗯。 他是个什么情况呢？哎，他奇怪了。他一到夏天他就失眠。 哦。 他说白天呢困得不行。但就是到了晚上一躺到床上，你说人多舒服呀，四平八稳的躺着睡了呗。哎，他就睡不着。 嗯。 他就觉得啊，这个脑子里一团的乱麻，心里呢烦闷不堪，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心口窝这热，所以他怎么个躺啊，左边右边反正就是不舒服，所以呢就经常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不光这个了，还口干口苦， 这就是典型的夏天气血不足了。 哎呀，这句话给我总结的好，就是这个问题。 嗯， 所以当时我一看这老人这个情况，我给他用上了一通一贯疗法啊，让他通三脉贯气血。我跟他讲啊，现在很多人呢都想打通自个儿的经脉，都去跳广场舞。我说您这个情况啊，我跟他讲这广场舞啊您甭跳了，那音乐那么一刺激，你蹦的蹦的，你晚上还睡吗？啊，你肯定更加睡不着觉。你呀每天给我练习外开三脉的功法，你把你体内的热邪给它排出来了， 嗯， 你再配合着你双补气血啊，安和你的五脏，养你的心神。因为气血的运行规律它是遵循女七男八的周期，所以这位老同志几乎每隔一周他就能看到一个大的变化。 嗯， 到第七天的时候他小便排出来啊，那个小便的颜色特别黄。 哦， 啊，这个就是通三脉之后排出的热邪。哎，热邪排了之后他就没那么口渴了。哎，也不口干口苦了。那么到二七十四天的时候心口就不觉得那么热的难受了。出汗呢也明显的减少了。 嗯， 到那个三七，哇，他特别的兴奋，他见着我就跟我说，我跟您说呀徐主任呢，我头一天晚上我睡了4个多小时，他说这是他今年入夏以来睡得最久的一次。 嗯，能睡着觉了 啊，4个小时，要你还觉得没睡够是吧。 嗯， 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奢侈了啊。到第四期他基本上能睡6个小时左右了。 哦， 而且他说白天脑袋清醒，心中的那个烦闷消除了，自己也没以前那么怕热了，而且这个心能静下来。他一直治疗到七七，不但失眠的问题好了，而且他本身呢有这个消化性的胃溃疡啊，吃了饭就胃疼。那么在通三脉贯气血的治疗下，胃溃疡逐渐的好转。 嗯， 到后来他上医院去做那个胃镜检查，也没有发现胃黏膜异常。 哦，胃也调好了。 胃调好了。 嗯， 你看在这个临床上曾经对300名通过气血双补方治疗失眠的患者进行过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女子7天男子8天为一个气血运行周期啊，也就是一个周期，入睡困难会有改善，而且睡着之后不那么容易惊醒了。 嗯， 2到3个气血运行周期男女都差不多在20天左右的时候，睡眠的时间就会增加到4个小时左右。 哦， 而且睡着的这段时间能够达到熟睡的状态， 深睡眠。 对，有点动静他听不见了。嗯，以前是有点动静不得了立马就睁眼啊。那么4到5个气血运行周期，大多数失眠病人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他醒了，他上个厕所回来倒头又入睡了。 嗯，入睡很快 很快，不然他醒了以后就完了，就等天亮吧啊。而且呢梦也少了。 嗯， 等到7、8个气血运行周期男女差不多用药2个月左右，睡眠时间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而且这个时候呢人一觉睡过之后 精力非常的充沛，特别是男同志更加明显，精力十足啊。 78.6% 的患者这个睡眠可以维持在6小时左右，而且可以达到深度睡眠，所以这个人的心情他就大好，气色呢变好了，而且身体上这个心脏啊、胃病啊等等其他的问题也相应的就得到了治疗。所以讲到这儿啊，我跟大伙儿说，不管是五心烦热还是气血亏虚导致的失眠，咱们气血双补它效果显著，和腊月雪这味药引子那是分不开的。腊月雪它能化热也能散寒啊，这个话呢不能说是我这个老太太说的，在《满族医药》这本书上记载了，在满族医疗里头啊，有一种传统的治病方式叫冷灸。这种方式它就是结合了当地气候特点、人文环境啊，发明出的一种特别的疗法。大伙应该都知道啊，满族啊，它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在辽宁啊、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北方地区。那么北方地区冬季的气温是极低，有的时候就达到零下30-40°，所以满族人呢，他特别容易得上各种寒邪引起的骨病。那么在缺医少药的年代，聪明的满族人他们怎么做呢？就是冷灸。 这怎么做呀？ 把这个冻成的冰块放置在人体的穴位上，直到这个冰块融化啊。这么做不仅仅是能瞬间的止疼，而且还能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还能抚平关节处的肿胀。 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认识可不太一样。 是，咱们都是做的热灸，是吧？ 没错， 艾灸也是属于热灸，人家拿冰块冷灸。但是大伙儿可别以为啊，那我也去那个拿点那个冰块啊，冻上点啊，冰箱里，然后我自个儿哪儿疼我也给他哪儿敷上一块冰啊，我也做做冷灸啊。你可别这么以为你自己能这么做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冷灸在满族人那儿它有那么好的效果？关键在于它必须是腊月雪化成水后冻成的冰块。 这个冰块有讲究。 对呀，你不能说咱家里自来水现在今天听我讲了自来水冻冰块去冷灸。不管用。不管用。那么古代中医呢其实也早就有证实，腊月雪它能起到止疼、消肿、疏通经络、通畅气血的作用。而且现在我跟你讲啊，就这个方法已经应用到运动员的身上了。你看那个篮球啊，这个足球，他们跑啊，出现了那个磕碰之后，立刻用冰块来敷一下，这个止疼消肿的效果就非常的显著。这个呢其实就是借助了古人的智慧啊。那么腊月雪现在作为药引子，那它还可以引气血入四肢关节、骨骼、筋腱，所以呀，气血双补它对颈椎病、肩周炎、腰脱、关节炎、老寒腿这些个骨病的治疗真的是非常的显著。那么用过的患者都反映，自打服用之后自己的关节疼痛止疼的效果非常明显。这个筋骨啊好像变得灵活了啊。那么即便是早上起来也不觉得这个筋骨僵硬了。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了啊，腰呢也使得上力了，阴天下雨的时候呢也不会疼得下不了床了啊。咱这些老同志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这骨头好像年轻了啊10多20岁。所以呢这个一通一贯通三脉贯气血

徐老师，我真感谢你，你这个药真好， 真好啊！ 我在服用一天没啥，心脏不咋忒好，另外腿还疼，腰还疼，翻身都翻不过来，那个腰疼，回去睡觉吧，还得用手扳着，完了反过来。 哎呦，这扳着翻身这累不累呀、啊 哎？ 这个 是，哎，通过吃这个，哎，我一翻身，哎。都没有啥感觉了， 呵， 特别好了。 吃了多久以后就没啥感觉了？ 我吃到两个多月的时候。 两个多月，那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79了。 我说呢，一般的情况下用不着两个多月就见效，原来79了，这声音上我还听不出来多大年纪。 哎，我那个腰疼腿疼的时间忒长了 啊，太长了。 原来吧啥都麻了，走道也疼，是胆子都那啥，我后人我都有点，哎呀，自个儿都没信心了。哎，这会儿真遇着这么好的，那我还不吃？ 是啊， 啊，这会儿我都不用搬着翻身了， 不用搬， 一轱辘都过来了， 一轱辘的波，是不是就觉得自个儿年轻了？ 另外走道还特别那啥了，还特别好了。 啊， 我呢心脏还不好 啊， 心脏吧啥，我去年的时候吧查体去，他说我是有点心衰。 哦、 我还跟那个大夫吧啥治梗症 啊， 我说我也没有啥反应，你咋说我要心衰呀？ 啊， 完了他说我给你检查检查，完了一检查呢，我那个腿吧啥都有浮肿了。 啊、 他说你甭往回缩，你往回缩你那腿 也是肿啊 啊 啊！ 他说你这都要那啥，我说那我也没有感觉呀。哎，这会儿我。通过吃这个以后 啊， 不浮肿了 啊，不浮肿了，管用啊。 哎，胆嫩都那啥了。另外都是啥呢，我每天早起来吧，上凤凰山锻炼去。锻炼去，那个我们那是一个小慢坡似儿的 啊， 上那儿去了，每一会儿走着，哎，真是那心都跟揪着的似的，这特别使得慌 啊。 可是呢，通过吃这个药以后呢，哎，挺好的了，没有感觉了。 啊，现在用着挺好，它是什么呢？ 是 让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啊，你的气化功能强了，你的身体的修复功能强了，啊，咱这个一通一贯，通三脉，气脉、血脉、经脉，咱灌气血，你的气血足了，你上楼下楼都腿脚轻巧，是不是？咱这个治病的方法很直接。啊，一通一贯，很迅速，很有效。 我一定听徐老师的话啊。 啊， 另外我现在全身特别有劲儿啊，一天都知不到啥叫累得很。 那就好啊。 现在我是大便也特别好，一天一次。 那你排毒也排得好呢，多好。 现在我体重呢，完了还上升了8斤。 原先几斤呢？ 原来我120斤，现在128了。 行了，你就多。 我说 腿脚多走动 走，我还得注点意，别再上升了。 哎、你人家胃口好了，吃得下，睡得着啊，跑得了。结果多吃点吧，多吃点，咱长肉了啊，不要多吃啊。您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感谢主任啊，徐主任， 哎， 咱们有那个适应诊。 哎呦，我那点老宝贝呀、啊， 能不能让我适应适应啊？ 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就是让你睡着觉的开三脉。 是。 你这个得报名， 哎， 打电话报名。 哎、 你说我想报名，我想试用这个枕头，你打电话好不好？ 好， 啊， 徐主任， 哎， 感谢你， 不用谢我， 给我们这个老年人、老患者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 啊。这个枕头不错， 是 啊，也是我晚年生活当中一大力作了。所以你说我又要讲课又要带学生，我还得琢磨琢磨咱这些老头老太太们气脉血脉经脉开不了可怎么办、有的人功法做不了怎么办，我还得想办法让你睡着，哎，把这个气脉血脉经脉通了。您试试这个枕头啊、打电话去啊。 感谢徐主任 啊，不用谢，不用 谢。徐主任，祝徐主任身体健康， 哎呦， 永远长寿， 都健康。 徐主任健康的都是我们病人的那个福分呐、啊， 大伙儿都健康， 为我们想啊。 好嘞，我们 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再见。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 徐老师。 哎，你好，请说。 徐老师。 是。 太好了，你们研究出来这些太好了，千年的方啊，太好了。我原来是年轻时候啊，生孩子第一个孩子我就大出血。 哦。 那时候岁儿小啊，23岁生完孩子身体素质好，大出血也没拿当回事儿。也没补也没养也没调啊，就一直就像正常人那么的，反正我那时候眼睛还挺好，还水盈盈的。 嗯。 后来呢到岁数了50多岁我长个子宫肌瘤，因为我有风湿寒特别大，长个肌瘤。这肌瘤又切除，那时候的医学不那么发达，也不能微创，也不能就是开腹啊，13针大刀口啊。 嗯嗯。 这一下子我又出血呀，得呀，元气也泄出了，完就开始出汗了。 嗯 嗯。 哎呀，那出汗一睁眼睛最着不出汗。最醒了自汗，一睁眼搁脚背的到心口窝那死似的。尤其到伏天那更了不得那汗呐。完没办法，我就老去洗碗前来那住。为了舍得汗能洗，都挪好几个床，换好几个床单的那样。我自从村里这个，我这么多年我这么出汗能不治啊？也没少吃中药，没起作用。完了那个吃完你这个，我挺好。行了，身体不出汗了 啊！几十年的事， 我说太幸福了，太好了！我说的，那个徐老师讲话真是有的放矢，一点儿没吹嘘呀，太好了， 太好了！ 那个徐老师讲的太真实了，一点儿没夸张 啊！ 我就和咱家老头说太好了。 因为您这个病啊，我跟您讲啊，您那个之前年轻的时候，产后这个大出血，我们中医上管它叫什么呢？产后血崩，也叫产后血晕。那么这个病呢，你只要发生了一次以后，你后续根本就没治疗，没有调理，那么你就会形成，对，你的体质就虚弱。我们说气虚不能摄伤脾，脾虚呢就不能统血，所以呢你这个日久伤肾，日久伤肾啊，肾呢它主骨，肾呢它主骨，那么最终导致我们肾虚精亏，脑髓失养，所以到最后呢，不光是啊这个产后大出血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后续的问题，身体的代谢它都出问题了。这样不出汗了，咱人的代谢它正常了，咱 完了这胃里还老胀，吃不了多一口，完我还微胖，这不就是代谢慢吗？ 是啊，就是那脾呀，是不是？ 哎，我觉得吃你这药以后吧，我觉得强多了，胃腹部不是那么胀了，稍微有一点，那原来越走到越胀，胀溜鼓溜鼓的，现在强多了， 强多了，几十年的老病，咱们希望呢，基本上把它全部解决掉，好吗？ 好，太谢谢你了，哎呀，能 不用谢，不用谢， 解决掉，太谢谢你，我都老高兴了， 没想到是吧？关键他给老百姓解决了。大问题了啊！ 真解决大问题，我这不是现得的病 啊，这是好几十年，我都70多岁了。 70多岁了啊！ 20多岁做的50多年的病，到哪都没有这个效果啊！我哪都看了，不是不看呢。 那你是不知道我们俩传承了200年了。 是啊，就吃那个，因为这病做成了10年。听广播我听来的，就听3天我。 啊，听我讲的有道理。 我不了解呀啊，听你讲过吗？你讲过来，因为听太好了，讲的板板有眼。不的，我以前我也是信服中医 啊。您现在是实实在在见得好了。好嘞，那咱们啊，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好了，谢谢你啊，徐主任，百忙当中为我指导啊，谢谢你。 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谢谢，谢谢，再见。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 皮肤官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灌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状态。通三脉、灌气血，不一样的双补气血方法，不一样的祛病养生智慧。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 哎，你好。 徐老师吗？ 啊，是我是我，你好。哎。 啊，你好。我那个有点那个身体有点不怎么不好，我想请教徐老师给我能帮我解决解决吗？ 啊，您说，多大年龄是什么问题？您说啊，说给 我 听听。 我那个我69岁。 嗯嗯。 我那个我眼睛不好，我现在我就主要是看这眼睛，别的都次要的了。 嗯、 现在眼睛吧模模糊糊看不清。 嗯嗯。 我是那个青光眼。 嗯。 我在12年时候啊，我在沈阳做手术，做了一个眼睛做4回，一共做了8回，完了。模糊了，看不清的。 嗯嗯， 看不清了。现在吧，好像有点又下降了。这几年了，6年了，完了下降了，好像挺邪乎。不过上医院看没有啥，他说手术国切，还有那个换晶体全都做了。他说那也没有啥办法了，那孙子搁家反正维持呗，上点眼药。我这一看，我不想。那个瞎了呗、 嗯、 我说那个看中医上能给我是不是能给我解救解救。我再说我就这个、 嗯、 吃你这药吧、 嗯、 我还行，现在吃3月了、 嗯、 还行、 嗯、 我早先小脑萎缩说出门不知道东南西北，出门不认得道，完了我吃这个现在吧东南西北都知道了，出门啊也是分辨方向了。 嗯嗯， 吃这个挺好。那什么，我去、做 CT 了，完了没有不萎缩了。我那个还有一个就那个是肝，我还做一个大手术，肝的一个囊肿做手术了。完还有一个里头还有点那个小囊肿，那都不能做小一点的。还有就完就是那个斑秃了，是这一打就在7个月之前，这都开始哗哗掉头发，心脑。供血不足。 嗯嗯，你那个气血双补方用了多久？ 3个月了、嗯、 好，我把你这个情况跟你讲一下啊。我从你刚才讲的这个病症上来讲、 嗯、 第一个是肝脏不好，做过手术。一般来讲、 嗯、 肝脏不好牵连的就是眼睛，那你这个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小脑萎缩这一类病症、 嗯、 在我这儿给它归到一类血脉不通，你的血脉不通，代谢不好，那么血液里边的杂质会沉淀，会堵了你的血管。那你这个血管，它要是堵了以后， 那么供血供氧，你看头部供血供氧供不上，导致小脑萎缩，但是三个月的调补气血的这么一通一贯的这个疗法，你用下来三个月下来，小脑萎缩已经改善了，也没有了吗？对不对？这个以医学的证据为标准。那么你还讲到什么病呢？讲到心脏供血供氧供不上。所以我们老年人呢，要记住一句话，当你在医院查体的时候，你听到一个动脉硬化，听到一个脑供血不足，听到一个什么头部心脏有点缺血缺氧，这就不是一个小事儿。因为这个缺血缺氧，人就靠这个气血呀，你这个血要供不上去了，说明气就不足啊。 嗯， 那为什么供不上去？那你的这个通道它堵了呀，特别是眼睛，因为眼底的这个血管它特别的细小，特别特别的细小啊，只有头发丝的大概十分之一那么小的血管。那你的肝脏，我们说有这个囊肿，说明毒在你的肝脏排不掉，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有关系，还跟你的什么有关系呢？心情，咱不能发火。 对对对， 你越发火，你这个血越脏。那么怎么治疗？接下来咱们怎么个用药啊？这个第一，我就是要跟你讲了，保持好心情啊，这个就是药引子。第二个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开三脉的功法，这个您在做吗？ 我做了， 按这个要求做。要是做的不对的话，一定要去问清楚。那么还有一个呢，咱们说了，这个头部这个问题啊，毛细血管的这个疏通啊，有的时候开三脉的功法呢，特别是肝火旺的朋友啊，比较心急呀，就想立时三刻见到效果，那怎么办呢？我又得抖了一个好东西了，啊，这个什么好东西呢？枕头。你可以打电话去报名试用，报名试用啊，每天的名额为数不多，啊，为数不多。那么这个呢，针对你眼睛的，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微循环的这个畅通啊，啊，那会有效果，好不好？ 好， 好了。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看看，浑身这么多的好效果啊，就跟我讲，这眼睛你不着急，它效果在后头啊，真的是效果在后头啊。现在宽心了吧？我这么跟你说了， 开心了，开心了， 开心了就行了啊。 好，谢谢， 好，再见，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在通三脉的基础上实现灌气血，则能使治病强身变得简单直接，可实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全身舒服的状态。通三脉灌气血，